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It took me 10 years to know I'm wrong. I've been everywhere and nothing is new. And I've done everything I've said I have to do. I'm nothing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I'm nothing at all. Now I'm back where I belong. No matter where I'm from, it's beenUntil you know what life can buy. You know I hope the world's been kind. Hope you can see it in my eyes. That I've been everywhere and nothing is new. And I've done everything I've said I have to do. I'm nothing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I'm nothing at all.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 Vicky， 叫做 Back Where I Belong。 我选择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希望他能够回到那个属于他的地方，让他觉得舒适的地方。瑞典的电子音乐人、世界百大 DJ Vicky 于北京时间的4月21日凌晨在阿曼首都马斯科特去世，年仅28岁。而 Vicky 的发言人 Diana Burin 向外界确认并且公布了这则消息。当时呢，而 Vicky 正在阿拉伯半岛有名的旅游胜地阿曼来见朋友，但并未透露具体的死亡原因。 Burin 还表示说，目前而 Vicky 的家人正处在极度的悲伤之中，希望大家给予家人隐私上的尊重。4岁的时候学音乐，8岁的时候想做 DJ， 18岁的时候就夺得了世界百大 DJ 的第四名，19岁夺得2015年世界百大 DJ 的第三名。我相信音乐会带领他回到属于他的地方。 Rest in peace。下一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做 No Tears Left to Cry。 And I know tears left to cry. we turn it up. Yeah, we turn it up. I ain't got no tears in my body. I ran out, but boy,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Don't matter how, what, who tries it.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Don't know. Shut your mouth.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name, nothing, nothing, yeah.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ired up partaking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name, know it, babe. No, babe. Yeah. So we turn it up. Yeah, we turn it up.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No Tears Left to Cry。 Ariana 为了宣传她2018年的首支单曲 No Tears Left to Cry， 预告可是没少放，从新年的那天开始，她的 Instagram 就变成了她的宣传主阵地，各种预告图也是层出不穷啊。如果你还记得 Ariana Grande 去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演唱会遭遇恐怖袭击的话，你也许会记得 Amy 痛苦至极的在她的补充演唱会的眼泪。没有人会相信一场快乐的万人演唱会最后却是如此悲惨的悲剧收场，造成了22人的死亡和119人受伤。当然这也是 Amy 这首新歌的出发背景。 No Tears Left to Cry 这首歌的歌词不断的重复，想要告诉大家 Ariana Grande 虽然经历了一段伤心的低潮期，但是她正在努力的站起来，努力的往前迈进。 Ariana Grande 这首新歌一经发布，迅速登上了 iTunes 下载榜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冠军。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想说什么话，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J Bobby man, Leon Payne, my G. Vision Pro, you Diplo, you Hipstro, you do the Calypso. An intro is all that I need. Oh yeah. Y un beso primero, tú sabes lo que me refiero. De cero, sabes que estoy pa ti. Oh.But if it's cool, I wanna get what's on your mind for later tonight. Let me be the one to fill it up. Come bring it. Line, the baseline in real life, don't wanna know first time. Cause great minds, they think just the same. Hey, yeah, shape like a rock doll, a model of some kind of water. We'll pour up, cause I wanna taste the taste. Oh, ooh, I just wanted to get your name. Nos familiarizamos un poco de química y el party prendemos. Olvida la crítica si nos entendemos. ¿Qué tú crees si tu mente no me da? Soy un budista que necesita. Sería mucho mejor si participa. No sigo lejos, no, mejor cerquita. Yo voy a hacerte todo lo que me permita. Y sabes que lo que te pones te queda bien. Si me cae mucho mejor que me llete. Sí. Can we get my lips light as a feather, and it went just like this. No, it's never been better than the summer of 2002. We were only 11, but acting like grown-ups, like we are in the present. Drinking from plastic cups, singing love is forever and never. Well, I guess that was true. Dancing on the h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woods on an old Mustang, where we sang songs with all our childhood friends. And it went like this, say, ooh, la, la, la, la, la, singing ba, ba, ba. Hold up, if you wanna go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better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Hold up, if you wanna go and take a ride with me. me,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I got a job for you and me on th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Singing at the top of both our lungs on the day we fell in love. On the day we fell in love. On the day we fell in love. On the day we fell in love. On the day we fell in love. Love, love. 前面那首非常想让人起舞的新单叫做 Familiar， 果然 J Balvin 出品的单曲都是非常的魔性的。据说这首歌的西语部分呢， J Balvin 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具体是什么故事请各位来自行的百度一下了。后面这首歌叫做 2002 from Ed Murray， 这首单曲呢是和黄老板 Ed Sheeran 一起来合作完成的，所以你在歌曲里面呢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黄老板的影子。这支单曲将会收录在 Ed Murray 即将发行的新专叫做 Speak Your Mind 当中，专辑将会在本周五来发行，其中收录了包括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还有 Friends 等众多单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重新发行了之前的契丹叫做 Brooklyn Nights， 只不过是以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Stephanie Germanotta 进行宣传的。你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依旧是被打着 Demo 的标签，但我个人觉得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作品了。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找新音乐 Lady Gaga Brooklyn Nights Check it out。 I always thought it was you。 the only one, just one breath and I knew. Have a drink with your phone, so we both won't act like someone else. Maybe then we both tell the truth. On this one breath and I knew. 嘿、hey, 你好啊，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个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北欧小精灵，叫做 Roro， 他在上周发行了时隔两年之后的首支单曲，叫做 Queenum。 相较于2016年那张 All My Demons Greeted Me As A Friend 的封面，那这次的封面更像是破茧而出的绽放。在谈到这首新歌的时候，他说这首歌其实更像是我在自说自话， Queenum 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王国，那里太阳是我的王冠，海浪是我的黄袍，虽然那里很小但是很安全。然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更加的有野性的味道，这首歌叫做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Go roll the boat to safer grounds, but don't you know we're stronger now. My heart still beats and my skin still feels, my lungs still my mind still feels, but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All the echoes in my mind cry, there's blood on your lies, the sky is open wide, there is nowhere for you to hide, the hunt is moon is shining. I'm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tonight, I'm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I'm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tonight, I'm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I'm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Trick or treat, what would it be? I walk alone, I'm everything. My ears can hear and my mouth can speak, my spirit talks, I know my soul believes, but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All the echoes in my mind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 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手机掉进洗手池的那天，好像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早晨我在洗漱，手机呢就放在洗手台的边上，正在揉脸上的洁面乳的泡泡的时候，铃声响起来了。电话是前任打来的，那是分手近两个月以来他第一次主动的给我打电话。我用满是泡沫的手慌忙的去接电话的时候，就把手机掉进了盛满水的水池里。明亮的黄色灯光照在水面上，水波温柔而透明的荡漾着，来电显示的页面是深蓝色的星空，屏幕上的名字在水下亮着，像是住在遥远的海底的人，真好看呢。当然这种想法才出现了一个真字儿，手机屏幕就已经按下去了。等我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捞上来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块黑色的砖头，没有反应了。我没有刻意地去修手机，等着水汽自然地干了，也好像在等待着其他的什么。刚刚的这段话来自有路，我29岁的夏天。我得向你坦白，我还无法去体会29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因为还有好几年呢。可是这一年年过得太快了，我生怕我来不及感受就已经过了29岁，所以我得提前准备好。你好啊，这里是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的朝夕音乐。 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 千里累积多少感触，渐渐成熟孤独的灵魂，海港梦都有了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梦想里没有我，终于能对眼前的日常心无旁骛，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 刚刚的这首歌曲里面的 iPhone 短信声的确是在歌曲里面的，并不是我忘记关话筒然后我在默默的发短信哈。刚刚的这首歌叫做还好，来自梁文音的新歌。我突然想到葡萄牙的诗人佩索亚说，在我的自我意识当中，我就是一个流浪者。所以你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梁文音不一样了，简单的说他长大了。在即将发行的全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首播单曲《还好》当中，梁文音突然有了一种大人的成熟的叙事感，唱出爱情里面曾经压抑的无奈，大人是该脱离孩子气，选择平和地面对爱情，而这也是视觉上一直想呈现的。所以这首歌的 MV 远赴南欧最浪漫的城市里斯本拍摄，透由这座城市特殊的气味，拍出爱情里面平行时空的不同风景。里斯本这座城市呢，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简单的日常，选择简单反而懂得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选择用大人的方式面对对方，面对自我，还好我们都没吝啬给彼此的祝福。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做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性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图 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先回到我的摩天大楼。 薛之谦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摩天大楼，就像我们第一次拥有欲望，从一颗好看的海螺到一栋耸立的钢筋体，你慢慢的在这个城市里面被耳濡目染。整首歌曲创作描绘了一个欲望从无到有，从膨胀到幻灭的过程，教人们粉碎欲望，回归本真，挣脱桎梏，拥抱自由。有听众在这首歌下面留言说，少年爱哀乐过于人，歌气无端，字字真，龚自珍用这句话来形容少年感情炙热，或悲或伤，或喜或乐，都能够表达得淋漓尽致。薛之谦写的词字字扎心，仿佛看见黑夜里你撕开伤口，到天亮再缝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暗杠，叫做狂草，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远水追远山，看烟浮岸边，墨画卷成面。你笔锋斜目，你飞舞直面，你浓淡之间，品则有几篇。此生泼墨，心藏丛山万座，是非磊落，谁风魔般执着。今世太浊，却也无心说破，解救冷漠，狂草一笔洒脱。赠语言一身短，一笔书阑珊，赠黑白一庄严，纸上落英万千。赠明日从前，回首作别少年，赠你整个秋天，手一扬落款怀仙。心藏丛山万座，是非磊落，谁风魔般执着。今世太浊，却也无心说破，解救冷漠，狂草一笔洒脱。赠语言一身短，一笔书阑珊，赠黑白一庄严，纸上落英万千。赠明日如从前，回首作别少年。赠你整个秋天，手一扬落款怀仙。赠晨雾是醉眼，心系上梦前。赠日暮挂于帘，拂过半地尘烟。赠今世 琴半生雨天，怎你长风癫，天地间再醉百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叫做《第一夜》，这是张韶涵选到 demo 里面最不太像自己过往的一首歌曲，它是充满着态度，是要唱出自己的人生的态度。歌词里面的意境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从第一夜来看待每一天。音乐的部分反倒是这首歌比较难唱的地方，因为原来这首歌是男生的 key， 在低的时候比较低，在高的时候又比较高，大概有跨16个音域，所以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音域非常的广，非常的挑战张韶涵的唱功。最近的我呢，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经常来来回回的坐飞机，在候机大厅的时候就戴着耳机随机听歌。那天我在北京机场候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大概7点多了吧，天色暗淡下来，远处的夕阳不是金黄的，是橙色的。突然耳机里面就循环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我低头看了看登机牌，上面写了三个字，长旅客。那一刹那间有太多太多的感触，起飞降落过太多的地方，也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人真的很渺小，谁又会真的把谁记得呢？李宇春，长旅客。 有听众在这首歌曲下面评论说，记得第一次去送飞机，记得你进安检之后，我就和朋友跑到航站楼的走道那里，一直等到你的飞机起飞，我们在那里傻乐地挥手再见。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陪着你，我曾经的孤单的常旅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建外大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朝夕音乐。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Alin， 叫做《无人知晓的我》。夜色已深，希望你早点睡，祝你晚安，好好睡觉。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拜拜。 的。